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上一集中我们说到，舒姐出去找了一天的老公，回到家里实在是没有精神再做饭了，于是打了个电话请了个外援，这外援还不是别人，就是杨飞。杨飞这次来还带了一把明晃晃的不锈菜刀，整个装扮非常可爱，那个形象简直就像是一个做菜刀广告的模特。舒姐回头看了一眼，菜、肉、鱼、料都有，你看着做吧，两三个就够了。哎，你怎么还把刀带过来了？哈，自己用惯了，吃少。杨飞一边说着，一边笑盈盈地走进了厨房。这个时候，舒姐说话了：“侦探先生，机会难得呀，菲菲的手艺可不错呢，你好好学学。”舒姐说这话的时候，故意扯大了嗓门，生怕我跟杨飞听不见。我乖乖站在厨房门口，一来呢想进一步改善我和杨飞的关系，二来也确实是想学习学习。只见杨飞把衣袖捋到手肘的地方，舀了两碗大米放进了盆里，装满水，两手搓揉着，然后倒进米筛滤干，这样重复两次之后，把大米倒进了电饭煲，加上水，合上了盖，按下了电源开关。原来这么干净的大米煮之前也要洗呀、啊、那我和彤彤中午吃的岂不是原生态的米粥了？接下来他从冰箱里拿出那条古眼睛鲫鱼放在砧板上，用刀背刮去了鱼鳞，然后拉开肚皮取出内脏，掏出了鱼鳃，动作娴熟干练，一看就是经常下厨的人。 哎，你别老站那儿啊。 见我一直呆站在门口看着他，他可能也感觉到了不自在，看了我一眼， 帮我把那个小青菜给洗了，把大蒜剥了吧。 他竟然主动跟我说话了，这让我很高兴，我中午的道歉看来是非常明智而且富有成效的。在我洗小青菜的时候，杨飞打开了天然气，放上铁锅，倒入清油，然后在砧板上飞快地切黄瓜。眨眼的功夫，一条长长的黄瓜就切成了一堆只有硬币厚的黄瓜片。 哎呦，你这刀工真不错呀。 杨飞很客气地一笑。切完了黄瓜，铁锅里的油也烧好了。他把鱼放进了油锅里，又在砧板上飞刀切火腿肠， 两根火腿肠瞬间成为薄薄的火腿片。接着他转身翻动铁锅，鱼儿翻身之后又在砧板上切好了瘦肉丝，整套动作娴熟流畅，忙而不乱。脑后扎着的头发也随着他转动的上身摇摆不定，在我眼里他就像正在演奏的架子鼓手，我想真应该为他配上一段节奏明快的音乐才合适。双锅齐上半个多小时，鲫鱼汤、黄瓜炒火腿、小青菜肉丝都摆上了饭桌。这么快啊，配合的挺默契嘛。舒姐满意中带着几分欣慰地看着我和杨飞。这时我突然想起舒姐以前曾提起要给我介绍一位既长得漂亮又有个性还做得一手好菜的女孩给我，难道就是指着杨飞？我接话道，啊，都是杨飞一个人做的，我就是在一旁观战而已。嗯，你也帮着洗菜了呀？杨飞这样回答。好吧，这也算是我和杨飞的第一次合作，总算是不错。晚上回到我的住处，刚躺下，梦又如约而至。这一次我、老人、概念女孩三人围坐在那位日本女子的头骨旁边，这是老人和概念女孩第一次同时出现在洞里。概念女孩继续告诉了我白天没有讲完的精神里的故事。历尽千辛万苦之后，银河终于找到了那家野战医院，医生告诉他金山还活着，而且只受了轻伤，三天前就已经出了院，又去了前线。知道金山还活着，银河高兴得像小孩子似的跳了起来，但一想到自己的遭遇，他又陷入深深的悲痛和自责。他问医生，金山被派去了哪个部队？医生告诉他，金山原部队已经不存在了，他只能哪里缺人就去哪里，具体被补充到了哪支部队不清楚。医生劝他赶快回去，前面有危险，还劝他不要再想着金山，因为去前面的人十有八九都回不来。银河怎么会甘心呢？好不容易找到金山，怎么能就这样放弃呢？就是死他也要见金山最后一面。可战局混乱，一个女人想在异国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爱人，谈何容易？军队也不会帮助她做这样的事。她是从日本工厂里逃出来的，被抓到很可能被遣送回日本，对银河来说只有一条路可以试试。想到再不抓紧时间，就可能永远也见不到金山了。于是她随同十几个年轻女子被一辆大卡车一起送到前线，在枪林弹雨中，在各个连队之间穿梭。每到一处，他都要打听金山的下落。而我们都明白，他和这些女子到前线是去做什么的。而每多一次，他心里对金山的愧疚就增加一层。有一次，在一个草棚里，银河终于从一位士兵那里打听到金山的消息。原来金山近在咫尺，那个士兵就是跟金山一个连队的。当时金山就在草棚外。这个士兵告诉他，金山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女人的事儿。银河赶忙赤着脚跑了出去。银河日思夜想的金山，以前从不抽烟的金山，现在正蹲在草棚外几十米处的小土坎上猛劲儿的抽烟。金山剃光了头发，军装上缺了左衣袖，身上多处裂开，一支长枪靠在右肩头。银河快步跑过去，跑到他的面前，自己日思夜想的爱人就在眼前，可他却张着嘴连他的名字也喊不出来。 金山抬起头，他满脸土灰，颧骨像类人猿一样高高隆起，眼窝深陷，鼻子下下巴上的胡须密密匝匝，左耳朵根部还沾着未干的斑斑血迹。金山手上的烟头掉在了地上，他睁大眼睛瞅着面前突然出现的银河，慢慢地站起来，就像肩上被压着千斤重担似的慢慢站起来。他的眼睛里先是惊讶，接着是高兴，然后是迷惑，接着他后退了一步，望了一眼银河身后的那堆草棚。你，金山抑制不住激动，眼睛里透露出复杂的情绪，委屈、悲痛、愤怒、不愿接受、伤心。他摇了摇头，抱头蹲下，然后又猛地站起来，一把将银河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宝贝儿，你怎么？金山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使出全身的劲儿，紧紧搂着自己的爱人，胳膊上的青筋都爆出来。银河张着嘴，呼吸困难，脸色清白，眼里却是无比的幸福。他想，就是这样死了也无憾。就在这时，紧急集合的哨声突然响起，远处的山坡上，一位长官模样的人正一边朝这边挥手，一边大喊： 集合，集合，马上出发。 草棚里的士兵背着长枪，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往外跑。金山松开了银河，两行泪在他灰扑扑的脸上留下两条明亮的痕迹。金山很伤心地看着银河： 你怎么能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身边跑过的士兵拉了一下金山的胳膊，金山没有把话说完，就转身跟着他们一起朝集合地点跑去。金山跑在最前头，直到下到最后的那个山坡后面也没有回头。不久之后，美国在广岛、长崎分别丢下了两颗原子弹，紧接着苏联出动百万大军进入中国东北攻击日本关东军，中国也全面发动反攻，开始了对日本的最后一战，日军再也撑不下去了，无条件投降。这些都与银河无关，他不奢求金山还能娶他这个肮脏的女人，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见金山最后一面，确定他还好好的活着。这个时候的日军已经开始往国内撤退，当银河千方百计打听到金山还活着，并且就在与他同一批被撤回的队伍里时，他是多么高兴啊，他多么希望金山突然跑过来对他说：宝贝儿，走，咱们回家去。可没有，银河没有怪金山，金山一直为他洁身自好，可他却没有保护好自己。冤家路窄，这时银河还发现用来运输他们这一批撤退人员的船里竟然有春日丸，那个给他带来噩梦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名字。银河写信给金山，那是一封很长的信，把自己的遭遇以及想与那个毁掉他一生幸福的秃头船长同归于尽的决心都告诉了他， 并且希望下辈子能报答金山对他的好。银河找到金山所在部队的长官，请求他一定要亲手把这封信交给金山，长官答应下午就给他。当天晚上，银河整夜没有合眼，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外面传来的声响，好几次他都好像听到金山在屋外喊他的名字，可跑出去一看，什么都没有。第二天轮到银河他们登船返回，银河挤上了春日丸，站在船舷边翘首企盼，他多么希望金山这个时候能突然出现在港口，然后大步朝他跑来，对他说，以前的事儿都让他过去了，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去就结婚。这样想着，银河幸福地笑了，好像这一幕真的发生了似的。可直到春日丸收锚离岸，金山也没有出现，银河似乎有点恨他了。不，金山没有错，银河也没有错，造成这一切痛苦的根源是这场可恶的侵略战争，而这不幸的直接酿造者就是那可恶的秃头船长。春日丸驶出去半小时之后，银河找到了秃头船长。好色的船长见到他果然色心又起，他把银河带到自己的卧室去，银河假装顺从，趁船长低头慌手慌脚的要脱衣服的时候，用一把磨得锋利的尖刀狠狠地扎进了他的颈部。看着秃头船长捂着喷泉一样的脖子倒下，躺在地上只有正命的份儿，银河冷冷一笑，走到船边跳入了大海。其实银河不知道的是，自从上次匆匆见面又分开之后，金山也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那个长官并没有按照约定在当天下午把信交给金山，他去商谈撤退交房的事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金山看完这封迟到的信后马上赶到港口，可这时春日丸已经驶离港口一个小时了。回到日本之后，金山立即去找春日丸，当船员告诉了他那天发生的事情后，金山的心就像被撕裂开一样。他闭上眼睛，靠在春日丸的船舷上，悲伤地向西眺望，那里的万顷碧波下是他最心爱的人沉睡的地方。他多么希望时间能倒流，回到他们分手的那一天，他不会对银河说你怎么能，他会说我们一起回国，我们马上结婚。到今天这一步，到底谁是罪魁祸首？是那个禽兽船长？是他的长官？还是金山自己？不，罪魁祸首是这该死的战争，是发动战争的日本军部，是那些该死的战犯。可怜的银河无缘无故被卷入这场被少数人煽动起来的狂热战争中，遭受了那么多痛苦，到最后不仅没有得到他最爱的人的安慰，反而被抛弃。走之前他猜想，银河肯定失望极了，伤心极了。想到这儿，金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大声地痛哭起来。这时整个海面突然变得风平浪静，平静的就像无风的湖面一样，只有金山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响彻海天之间。金山拔出手枪朝自己的左大腿扣下扳机，枪响，他的左腿抖了一下，流出来黑乎乎的粘稠的血，没有一点点的痛感。 金山诅咒发起这场战争的人全都死于非命，然后又朝右大腿扣下扳机，枪响钻心的痛，流出来鲜红的血，整个右腿颤抖不停。金山怀着仇恨的心，一遍又一遍默念着诅咒，诅咒形成了风，吹向了天空，它形成雨，落入了大海。然后他扔掉了手枪，跃入了海中，他向着西方拼命游去，心里呼喊着：爱人，请等等我，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的。风暴来了，越来越多夹杂着诅咒的风雨包裹着金山的躯体，消失在大海的深处。一群短吻海豚在它消失的地方出没。几十年过后，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在银河跳海的海域有一个战士会偶尔在风暴中出没，他的身边簇拥着一群海豚，不少渔民都说曾亲眼看见过，还有人说遇见这个海豚战士当天肯定会打到很多红头海蜇。红头海蜇是一种有很高经济价值的稀有海蜇品种。后来住在海边的民间艺人就根据渔民的传说，用泥烧出了海豚战士的陶俑，买的人很多，几乎每个渔民家里都像供奉财神一样供奉一尊海豚战士的陶俑。每天出海之前，渔民都要烧香祭拜，希望能遇见带来红头海蜇的海豚战士。再后来，祭拜海豚战士的内涵扩延到祈求好运，保佑平安，到最后就连当地的女子出嫁也要先祭祀海豚战士。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大部分的主要战犯都受到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但有些同样负有不可饶恕罪过的战犯却逍遥法外。不过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两年内，他们中很多人都相继死于非命。一次，一些发起并直接指挥战争，然后又逃脱军事法庭制裁的日本将军们，在聚会庆贺时，楼顶突然坍塌，八人当场丧命，另外两人也重伤成为植物人。可当时在场的三位服务生却只受了轻微皮外伤，这成为日本国内轰动一时的奇谈。其他逍遥法外的战犯，有的丧命车轮，有的葬身火海，有的溺水而亡。一位不但逃脱制裁，还成为政府高官的战犯，在一次吃鱼的时候，鱼刺卡在气管，而后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又遇到交通堵塞，被活活噎死在救护车里。日本的渔业很发达，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所以日本民众对鱼充满感情，关于鱼的忌讳也很多。尤其是这位政府高官的家乡，只要与鱼有关的死者都不能举行葬礼，尸体要被抛进大海以求赎罪。这就是老人和概念女孩所读出的没有说完的那部分内容，现在他们把它告诉了我。这些内容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呢？这个头骨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请您继续收听特刑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 海豚先生倾情力作客情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南。 道不尽的千古英雄，诉不完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的经典记忆，听不够的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邀您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新华保险福金满堂红保险产品计划，领取多，领取久，领取活，好传承。详情请致电95567。新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